在我国积极推进端川水电站建设工程。近日，成综合大学、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平城煤炭工业大学、端川地区矿业总局等单位派到端川水电站建设工程的研究师集体，研发并采用新的爆破技术，对加快各处水电站引水隧道施工速度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速度站青年突击队指导局第六旅突击队员们也一边大大提高运输器材的开动率，一边积极发明并采用各种先进施工法，在端川六号水电站建设工程中，每天坚持超额20%以上执行施工计划。